新传媒属下电台剧别得958城市的频道，现在由达康报告新闻。本地的冠病单日新增加病例激增一倍以上，达到4831起，另外有4个人病逝。卫生部网站的数据显示，其中212起新病例由境外输入，其余是本土病例，每周病例传播率上升到 1.49， 目前有263个人住院，其中24个人需要氧气供给，6个人在加护病房治疗。防疫措施上个月底大幅度放宽之后，公共交通的乘客量增加。陆路交通管理局答复新传媒新闻询问的时候说，4月最后一个星期的全日平均乘客量已经恢复到冠病疫情前 78% 的水平，的士和私召车的乘客量也都达到疫情前的80%。地铁环线昨日早上因为信号故障影响列车服务，其中碧山站在上班繁忙时段人满为患，乘客申诉地铁站入面太拥挤，被迫改搭巴士上班。培育新手小贩摊计划推出4年，只有不到两成参加的人全职投入小贩行列。国家环境局透露，截至这个月59个报名的人当中已经有33个人完成培训，但是只有11个人选择全职经营档口。就算是这样，当局还是考虑增添名额，推动本地的小贩文化。再过3个星期就是端午节，受访的北塞杂货摊贩表示，由于供应短缺，包种用的粽叶和草绳等货品供不应求，接下来还可能会断货。民防部队颁发社区援助者奖给3个警员，表扬他们救出一个受困在失火住宅入面的86岁老妇人，得奖的是27岁的陈伟杰警曹，以及2个21岁的国民服役人员钟奇隆警曹和阿姆佬。今年1月开车硬闯万池学校撞伤保安人员的宾利轿车司机和车主双双被提控。警方发表文告说，警方和陆路交通管理局今日将61岁的司机和28岁的车主控上法庭。警方说车主是司机的仔。第31届东南亚运动会消息，我国选手曾凡亨和李成恩在男子双人10米跳台项目中以 322.5 分为我国攞了银牌，跳水女将冯其恩亦都在3米跳板决赛中以 230.15 分的成绩为我国增添一面铜牌。另外马来武术女队在团体半决赛中获得 9.930 分的成绩输给越南队，并列铜牌。新闻报告完了。